玉敏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 咁啊，三四重彩就系二三六八十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啊，教主呢一场嘅心水咧，就系攞呢个二号嘅喜佳龙做胆，配脚就系一号嘅金鹰翱翔，六号共创缤纷，八号孖宝，九号量化欢腾。所以教住呢一场嘅心水咧，就攞一号竞技勇士做胆啦，配脚就系二号嘅顺势赢啦，六号嘅共同胜利，七号嘅嘉应精英，同埋九号嘅胆大威猛。 咁所以咧，教主嘅第十場心水咧，就係攞只十號嘅夢想成金做膽啦，就拖二號嘅勝利風范，三號嘅韋小寶，四號加州雷電，同埋八號嘅美麗掌聲。 喂，而家已經係月頭啦，十一月嘅鬱敏射馬已經開埋，月費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古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第三節大家看到啦，就啊，我係特登為咗做呢個節目，係攞去三兩競睇嘅。 哇！ 咁咧就皇帝打完咗人仗之後，咁大家好開心啦。 係啊， 咁跟住佢做咩咧？佢就學呢、這個醫術啊， 學醫術 啊。咁所以而家大家去聽咗一本書叫《皇帝內經》。 皇帝內經 啊，你有冇睇過？ 睇咗某部分有啲， 但係唔明嘅，唔明佢講乜。 唔係，我哋睇明嗰啲咧，睇明嗰啲，唔明嗰啲就唔睇啦。 咁咧，但係呢本書亦都即係同我哋第一節講有關係啦，就係、是、其實喺歷史上，皇帝好可能絕對冇可能寫呢本書嘅，因為嗰陣時冇文字。咁冇文字都可以口傳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口，即係佢所講嘅嘢咧，其實係好後期先至即係出現嘅。 係。 即係甚至係最早都係到戰國嘅時候先出現嘅啫。咁咧就嗰、那個大本書個內容係相當之好嘅。 係 好多人而家睇到發覺同現代醫，即係同我哋而家譬如去即係去諗嗰啲關於人體健康嗰啲即係問題咧，係相當之吻合嘅。即係譬如你佢講你要夠瞓啦， 係啊， 你唔好夜瞓啦。咁呢啲嘢全部嗰陣時已經講咗啦。咁咧咁跟住咧就話佢咩？佢係跟呢個廣成子啊，學呢、這個長生不老術，咁佢最後咧就冇死到嘅，佢最後點樣咧？就係、是、搭咗 UFO 上飛咗天， 咁神奇， 坐只龍啊嘛， 坐只龍，嗰條龍就係 UFO 啦， 係啊，嚇，咁所以佢即係形成咗一個係咩咧？就係、是、一個文化符號啦，係，即係所有嘅嘢都。即係好嘅嘢都加喺佢身上，咁但係你好奇怪咧，點解譬如話我哋冇講嗰個歷史上就話佢點樣鬧啊、蚩尤啊，即係佢點好法啊，佢點樣即係點樣對啲人民好啊，點樣蚩尤，點樣暴戾咁？咁我覺得好簡單，即係歷史係由勝利者寫噶嘛。 係啊， 你寫完之後，你即係你贏咗之後，你梗係話嗰條打輸係好衰噶啦。你唔會講話我打贏係因為我即係。戰術得宜咁樣，我打贏咗之後咧，我就話咧，嗰條友咧就係奸嘅，我係忠嘅。係 啊，即係好似我哋講即係佛咒一樣啫嘛，係咪？周文王佛咒咁，你做乜無端端打人先？係 啊， 屌佢淫亂啦！喂，人哋淫亂關你鬼事咩？你要派兵打人淫亂唔係係嘛？人哋山寨方門做嘢關你鬼事？ 所以我哋一概唔講嘅，我就完全呢啲嘢咧，就完全係。 即係作為一個勝利者嘅歷史啊，即係可能蚩尤一個好人嚟嘅，咁但係咧就佢打輸咗冇計啦。 咪即係好似我哋上集講嘛，阿陳湯無端端就咩衰遠必諸，喂屌你冇雷公咁遠，你派兵打人啦。 係咁嗱，諗你譬如睇呢段歷史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將好多文一多嗰、那個即係講法咧，就灌注入邊啦。咁文一多係一個即係點講呢件事咧？佢 講邊個？ 即係你講呢個蚩尤同埋呢個皇帝。 佢冇講喎，佢咪淨係講，即係佢咪講嗰個龍嗰個圖騰點樣出現啫嘛。 嗯。 嚇、啊，冇即係冇，唔知可能我冇睇到啦。即係冇乜筆墨講阿蚩尤。 嗯。 啊、即係我睇到就係講佢啊龍圖騰點嚟嘅，龍就係贏曬所有其他部族，咁就即係吸收曬人哋嗰、那個即係嗰個特徵，咁就畫成出嚟嘅。所以龍其實基本上就唔係真係存在嘅。 係、啊、但係蚩尤個蚩字你可以睇到嘛。 个蚩字， 吓个蚩字中间系条虫噶嘛？ 系 咁虫系咩？虫系蛇嚟， 又系蛇。 嗱，你有冇觉得即系譬如福建省啦？ 系 福建省简称系咩？ 唔知 闽啊嘛， 系闽系条虫， 字系一条虫啊嘛。 哦， 咁啊虫系点解咧？个虫系唔系讲你真系嗰啲 insects 啊？系讲蛇。喺福建省好多蛇， 即系唔系话佢有满，唔系话佢生虫。 系所以中国字好得意噶，其实你肯做多啲训诂咧，你好多古代历史咧，有一啲新嘅睇法嘅。 哦， 吓、啊。那個魚字都係條一啲入邊有個蟲字喺度， 但係佢蚩尤嗰個字，如果你睇翻佢嗰個講法咧，佢話嗰個蚩尤嗰個字其實係代表老英雄㗎喎。 嗯， 即係如果你頭先講個苗族啊、 嗯， 苗族佢成個字讀法就唔係蚩尤㗎咯，叫格魯蚩，唔係格蚩尤魯啊，即係全個讀法啦，叫格蚩尤魯。咁、 嗯、 即係代表格蚩代表老，尤、 嗯、 魯代表英雄，所以 叫老英雄。 老英雄。 咁你嗰個講法就係話咧，譬如苗族咧。佢哋實際上已經存在咗呢個蚩尤嘅名 字，係咯。 只不過咧就係我哋喺個漢族入邊咧，就將佢 cut 咗，因為唔識讀個音， 可能發音啦，可能格字可能比較細聲啲嘅，個老字 可能讀下就冇讀到， 冇讀到咯，即係 cut 蚩尤，當蚩尤啦，只 啊。咁咧就咁如果咁睇，應該其實呢件事應該係發生過的，就係而家嘅少數民族，例如苗族咧，或者甚至羌族呢啲咧，就以前其實就係呢扎部落嚟嘅，但係。佢哋原本居住的地方，其實都喺啲而家嘅中原嘅周邊嚟，甚至喺東邊啊。但係打輸咗場呢場仗之後，佢哋就大遷徙， 遷徙落嚟。 大遷徙有啲就走咗去西南，有啲走咗落嚟南方。 所以有啲人話韓國都係中國人嚟噶嘛？韓國就俾人趕走咗。 係啊，俾人趕走咗就變咗韓國人啦。 係咯。 咁我哋俾人趕走咗，我哋變咗咩人 咧？咪香港人。 咁咧就佢蚩尤呢個咧就應該係我哋個而家呢個問題咩咧？點解我哋譬如話我哋而家去揾蚩尤個歷史即係比較難揾，我哋就係當然個原因亦都頭先同佢講嘢，就係因為勝利者。咁如果我哋要揾呢個歷史嘅話咧，我相信應該喺少數民族啊，即係而家少數民族，如果佢哋未俾人清洗咗去嗰個之前祖先嘅歷史嘅話咧，我哋應該揾得翻嗰個源流嘅。 系，唔系你个苗族，咪喺苗族里面有好多流传嘅神话或者古仔咧，都同头先我哋讲嗰啲嘢咧都好近似嘅。 嗯， 咁当然佢唔会话蚩尤系渣嘢啦，咁佢当然，咁啊佢哋而家仲拜紧蚩尤嘅。 而家仲，佢哋而家仲拜蚩尤。 系，拜蚩尤嘅。 嗱，而家好奇怪一样嘢就系咧，唔拜蚩尤呢个系到汉代之后先至嘅。 系， 就文说呢个汉高祖嘅刘邦啊，佢起义嗰阵时候咧， 系 首先拜蚩尤嘅。 系。 咁拜蚩尤嘅原因点解？系战神， 系 即系其实佢系古代嘅战神嚟嘅， 即系希腊嘅 Ares 啊。 有两希腊就 Ares 啦，罗马就 Mars 咯。 系咯， 吓咁佢如果譬如佢打上场仗嘅时候就即系佢拜一拜呢个神仙咯。 系 咁如果譬如喺中国，如果古代佢哋未分话，譬如话边个系正统，边个系呢啲邪门外道嘅时候咧，咁其实两个都可能都拜。 系 吓咁，所以就。即係喺古代其實係拜，但甚至到而家都有蚩尤嘅墓啊，或者蚩尤嘅廟啊。咁皇帝嗰個就係一個遲啲確立嗰、那個即係咁嘅正統咯。 係 啊，咁啦，咁啦，我哋綜合咗咁多，阿哲南，你覺得呢場仗有冇發生過咧？ 唔係，一定發生過啦。唔係你如果古代一定係唔同部族噶嘛。 嗯。 但跟住你梗係有，頭先話齋咁，大佬你係農耕耕下耕下唔夠食，咁就要去搶噶啦。咁啊又冇乜道德批判嘅，咁我唔夠食，我嗰啲人咁咪搶呢啲弱嗰啲人咯。咁 所以唉，冇得講嘅，一定有大戰爭發生過，而且嗰場戰爭一定大到大家會記得嘅。咁即係話咧，有好多人死，有血流成河呢啲畫面咧，應該咧，我諗影響 DNA 嘅喺呢個心裏邊咧都存在好好多，即係好多代後邊都會記得嘅。咁所以咪會傳出嚟咯。 咁入邊打啲譬如呢呼風喚雨啊，呢啲揾九天玄女啲，你又信唔信有咧？ 唔係佢其實可能其實神話化咗啫，咁有啲人話咧，其實咧睇埋老虎啊、熊啊，即係皇帝有嗰啲咁啊，即係會即係叫啲動物去打仗。咁有啲人話咧，其實嗰啲用啲熊啊、貔貅嗰啲名咧，其實都係個係佢個番號嚟嘅啫。即係呢個係老虎隊。 佢你睇呢個羅馬都有㗎，佢將嗰、那個唔知道我唔記得咩，係嗰啲老虎頭啊定咩，就擺喺嗰個士兵頭上面嘅，梗係唔過得啦，即係喺嗰啲即係比較精鋭啲啦， 精鋭嗰啲， 精鋭嗰啲。 咁即係話即係其實可能其實只不過佢嗰隊名叫熊隊，或者叫老虎隊，或者叫貔貅隊，就唔係即係話你佢能夠即係去驅使動物打仗咁樣嘅。 咁但係聽講古代有一種陣叫火牛陣咩？ 火牛陣你點樣同尾去撞你啫？呢個我都識，呢個我都可以用。但你話我要訓練啲動物幫你去打仗，唔打翻自己人喎，即係唔會打錯人喎，咬啊咬啊，淨係咬人哋唔咬自己喎，呢個有啲難度嘅。 但係我覺得會嘅，譬如將嗰啲動物放喺嗰個籠嗰度。咁佢放咗出嚟咁樣，佢哋跑就跑埋，咁你自己閃咗去，咁啲動物就咬嗰啲，即係去攻埋你嗰啲。 但佢咬啊咬啊咬完咗，佢冇嘢咬，咬翻轉頭。 佢食飽咗唔咬噶嘛？唔係，其實你頭先講嗰啲咧，喺即係我哋講嗰啲喺歷史上發生過，譬如象隊啦。 係 象隊啲咩點？其實點做咧？ 點啊你？ 嗱，象隊咧，大笨象平時咧就唔中意橫衝直撞嘅。 係 就原來咧，叫臨打之前咧，俾一種草，俾一種生果佢食。 即係啲催情嘅， 食到佢發嬲嘅， 食到嬲啊！即係唔好食， 係啊， 即係搞笑，佢唔好食就發嬲打人， 係啊，佢咪衝咯，衝埋去咯。 但係嗱，我睇過一條片啊，講啲人訓練啲狗啊，即係訓練啲狗點樣訓練啲狗可以不即係因為即係如果大家知道有賭狗好值錢嘅香港都，即係有啲人即係黑市咗啦，咁啊打狗。咁啲狗訓練嘅時候點樣呢？就係、是、訓練到即係盡量令到佢咧覺得打交係一種樂趣嚟嘅，受傷係快樂嘅。即係其實狗基本癲咗 啦，係啊， 咁啊癲咗啦。所以咧有一條片咧影住嗰只嗰啲叫咩啊？即係白色嗰啲即係溝出嚟嗰啲狗啦，唔記得咩名，即係好惡嘅咧。佢係咬住咗另一隻狗之後咧，佢係條尾係咁發嘅，即係好開心嘅。佢唔覺得咬死只狗嘅，佢覺得自己係好開心、好快樂咁樣。咁啊話咧，原來訓練狗要訓到咁樣，即係其實你訓練到佢癲咗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訓練啲動物去打交，即係去打仗，基本上你訓練啲動物癲咗先得嘅。 係啊， 咁癲咗嘅時候，佢除咗主人唔咬之外，佢乜都咬噶嘛。 係啊， 咁你點樣控制佢唔咬自己啲兵士？有啲難度我覺得。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是番號咧，我信，因為佢嗰陣時有五大番號噶嘛，咩貔貅啊，咩老虎啊，熊啊，豹啊咁樣嘅。 喂，同埋頭先你提熊啱噶，因為佢係有熊氏嘛。 係咯。 咁又唔知佢係以熊作為一種圖騰啊，定係還是佢真係有一隻即係扮熊嘅部隊度咯。 喂，有啲人話個龍嗰個圖騰點解要加入其他動物嗰個圖案內咧？其實佢話咧，依個係皇帝咧，即係話佢可能咧接收埋佢哋嗰啲人民。咁就等嗰啲人民咧有一種歸屬感咧，就所以喺自己啲旗度加上對方。 呢個係最好的方法嚟噶嘛？譬如最好的方法就係、是，譬如喺羅馬咧，佢哋好簡單。譬如話，佢去到嗰度，嗰啲人拜啲神唔係佢哋拜嘅神嚟嘅，佢唔緊要，我哋都拜埋， 拜埋一份， 拜埋一份。而家譬如你講，譬如就嚟啦，今個月聖誕節， 係 聖誕節唔係一開頭就知道耶穌喺嗰度出生，即係十月二十五號出生咁，係公元三四世紀先至啊。咁成日點解係十月二十五號咧？當然你可以，聖經入邊咁啫，其實就冇講具體邊一日嘅，即係講得好模糊。但係嗰日咧喺羅馬，其實就拜呢個龍神。 哦，即係順便啦，改改名得啦。 係啊，咁啲人咪覺得即係冇咁辛苦咯。譬如話好簡單，譬如話，我哋而家我哋過開 Christmas 嘅，我突然間你中話，我哋唔中意過 Christmas 啊，即係因為呢個係鬼佬嘅節嚟。 哦 咁大家梗係唔老禮㗎嘛，係，但係唔緊要，我哋嗰日慶祝邊個即係偉大人物生日，咁大家可以即係比較舒服地去過到呢樣嘢。其實古代嘅節日全部都係，即係而家我哋嘅節日咧，即係雖然話有個正式嘅一個傳統，但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好多嘢冚埋喺度嘅，但係 即係個歷史抹走咗，所以我哋先唔知 道。唔係你嗰啲係聖誕節咁啊？嗱，你頭先講係即係係嗰啲咩啊？基督教啊，聖上帝咁啊、嗯？喂，有啲人唔係嘅，我問佢：喂，你聖誕節？咩？我聖誕節係慶祝聖誕老人嚟啊嘛！ 係啊，唔係其實 Santa Claus 呢個都係異族嘅神嚟 嘅神嚟嘅 嘅神嚟噶嘛？咁你就會問：哇！有陣時好多喂聖誕節應該即係去思考耶穌點受難，你要多 Q 魚啦！根本原本個聖誕都唔係咁，原本個聖誕意義都唔係咁樣嘅。個聖誕意義點講咧？就係啲人咧農耕之後秋收啦， 係 啲嘢好豐富啦，好食啦，咁啊大家 happy 一。 happy 下 ，happy 下， 即系我哋过新年咁样， 系即系大家 happy 下， 聚一聚， 系啊，所以又有咩啦，又有圣诞夜啊，又狂欢啊， 唔系有 Boxing Day 啦， 系有 Boxing Day 要拆礼物，咁原因就系咁样噶嘛，大家当清楚个历史之后咧，就发觉好多嘢其实好简单啫，就唔使大家讲到咩，咁最后结论就即系好清晰啦，直男又讲咗啦，呢场仗有打过嘅， 你咪一定有打过嘅， 打过，咁至于话嗰啲呼风唤雨嗰啲咧。是应该咁讲就是之后呢就全天候作战部队。咁皇帝呢就因为佢农耕我淨係即係天气好先打得先敢打嘅。咁但係最后结果呢就係即係淨係一个并非全天候部队係打赢咗个全天候部队。 仲有一样一个一边係有盔甲一边冇嘅。 係啦、 啊。不过一边有战车一边係另一边都冇。 咁但係呢我哋今日呢就唔够时间讲呢因为点解呢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大家唔知系咩嚟嘅，就系、 是、 九天玄女咧就传授咗呢个兵法俾皇帝。 系嗰、那个咩天地人唔系天，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天地人兵法。 啊，天人兵法。咁至于九天玄女剑法咧，就阿铁男要即系去走去追查先。 我去抄先。喂，嗰啲好难噶，呢啲人作名好叻噶，整套咁啊，求其整套剑出嚟话呢个玄女剑噶啦。 又有套剑嘅叫玄女剑啊。 我你俾把剑我冇完话俾你套玄女剑法得。 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